立文字像，立言说像，立心缘像，这样受持如来的教法，你才能开悟啊。不但一切这个妄想我们要严守，念佛的言说文字都不执着，要不要呢？要啊！我们在起心论就给注释的很清楚，要啊！我们要文字，要言说，我们天天要讲经，天天要读诵，要，要而不执着啊！要而不执着啊！我今天呢？昨天我就开始这个，因为有几个同学来谈到这个《华严经》的问题，我就仔细算了一下。啊，刚才我还给营业员讲，我们讲堂讲的这个99卷本的《华严经》，啊，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讲了一半多了。啊，由于过去这个经验。来看说这一部经讲下来大概是要2500个小时，2500个小时我们仔细算一算，是一年可以讲得完，而且什么呢，哎，还有休息的日子啊，一个星期我们我讲6天，星期天放假啊，休息几天讲6天，一个星期讲6天，一年要来啊，一天讲8个钟头啊，一个星期6天啊，648个小时啊，一年大概是54个星期到55个星期，2500个小时不够。往年呢，清凉大师在世的时候，一年讲一次啊，他老人家讲了50遍啊。50遍，一年一遍，就要50年了。啊，50年，天天受大经的熏习，在言说文字里面，要是会用功的话，一文字般若，言说就是文字，文字就是言说。其观照般若，正实相般若，他怎么不成就？当然可以成就。那么阿难呢，就是执着言说文字啊，这个里头没有观照的东西。所以把这个机缘呢啊，就是当面错过啊，现在啊又提出要求，求佛再给他开示中道了义啊，我们当面错过了，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呢？哎呀，我们也跟阿难一样当面错过啊。阿难的提醒带我们提醒啊，可是我们都要研究研究啊，这个当面错过的根源在哪里？这就好像治病一样，那病根在什么地方啊？古人讲这个根源呢大概有3个，那么第一呢，就是前面呢所讲五阴啊， 六如十二处十八界，从这个地方啊起了怀疑。这个意思是，既然是本非因缘非自然性，那么根尘识这些法，那一切皆空啊。这个里头是没悟过的，不晓得如来所指示我们的是即事之理，不是费事来跟你讲理，不是，就在事上指出理性啊。啊，前面跟诸位提过，像我们看东西，业业法里头要观察三念啊，体相用啊。佛是在业业相用里面显示出啊真如不变的性体，性体是理，相用就是事啊，所以不是费事来跟你讲，是即事里面跟你讲。离事是离不开的啊。如果说废了事来讲理，这是卧曲空，这是很可怕啊。那佛经里面常讲，宁可治有如须弥山，不可治空如见啊。那真正是要背很大的这个因果，要到第一啊，多悟取空。那么这是第一步啊。第二呢，可以把这个怀疑啊，这个原因往前面更去推想。在十方显见里，已经就伏了埋伏了这个怀疑的因素。这个意思是涉犯行见是从见心上来讲，见心既然不是学问之见，那么能见所见，岂不就等于像天生的这个下眼睛一样吗？啊，前面虽然没提出来，这个疑问呢总是怀在心里，到这个地方才把它整过提示出来。那么这是不晓得如来所示乃是啊，就在这个带着病的啊这个眼睛而不是病眼之外再去找一个眼睛，我们要体会这个意思。我这样讲法的时候恐怕大家还不是明了啊。涉犯显见的这个见呢是待望之证，不是纯真啊。纯真怎么样呢？纯真就不需要带这个在这个眼呢，啊，给你讲见心，带着这个眼的见，显出妙真如性。这个妙真如性是带了眼见，啊，正如同啊，我们眼睛害了病，我们看到灯上有眼影， 空中有这个幻化，我们看到这个情形，这个情形是我们的心带着这个眼睛带着病看啊，而不是说什么呢，把我们这个病眼去掉之外再给你讲见性，能不能去掉？不能去掉。为什么呢？正欲望不二了啊！昨天还有这个几个道友来跟我谈呢啊，他们也很客观的来讨论啊，讲这个基督教、天主教啊，他们讲的这个天堂啊啊，又讲到这个道家了，讲的这个阴阳二气呀 啊，这个阴阳二气呀、啊，想把这个阴啊啊。淘汰净了，纯阳，道家讲纯阳，那纯阳是不是我们佛法里的讲的真如法性呢？啊，他提出这个问题了，好像是名词不一样，我这个境界好像是一样的吧？我跟你讲不一样，啊，他把这个什么呢？把这个纯阳啊，就代表这个性，把这个阴呢，就他就想到了无明。我们佛教不讲无明，哎，无明是阴相嘛，本性是明相嘛，啊，那本性里头有了无明呢，那就像他那个阳里头别起了阴了嘛，这个想法好像是一个道理，实际上不一样，啊，为什么不一样呢？那么诸位要想，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地方，啊，我们带着这个病眼看外面东西。定眼跟好眼呢是一个，不是两个眼的。所以真如本性跟无明是一，不是二的。啊，这就是佛法里面的真妄不二，这才是真正觉。那么道教里头所讲的这个阴阳是二，二就是不求啊，佛法里面讲的是不二方的，诸位要是能够把握这个原则啊，那外面他讲什么东西他一讲你立刻就变到他，就晓得错处在哪里啊，你要不晓得这个原则，哎，听到他说的是蛮有道理啊啊，你真正明了，你才晓得他的病在哪里。啊，这个佛法是说二法的，它是二法。啊，它这个阴与阳是二。啊，它不是一。啊，佛法里面本觉跟无明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悟的时候叫本觉，你的时候叫无明，所以它是一，不是二。迷悟是一个法，不是二法了，啊，都是一个心呐，一心呐，迷了心就叫无明，悟了心就叫本性，啊，所以它是一桩事情上起的迷悟，不是有两桩事情，这个我们要搞清楚，啊，这也就是讲的前面涉凡显见，啊，我是指目子，啊，眼睛有病，见外面这个。境界相啊，像我们凡夫啊所见啊，这个病眼跟好眼，记住是一个眼，不是两个眼啊，不是两个眼啊。那么我男这个所疑惑的呢，这个病眼不是好眼，好眼不是病眼，他把这个病眼跟好眼呢看作两个眼，这个就有疑问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晓得佛说法的意思所在。那么第三个原因呢？啊，那是根源了。啊，从我们这部经一开端，啊，五个讲的切除真心。啊，这个焦光大师啊，他在科判里面，他是把它改了。 改做去烦脱俗。实际上我们仔细看古人说切除根心这个意思也能想得通，不想通。那么他说这个切翻破处意思也很好，并没有矛盾之处啊，没矛盾。因为处是什么？心之所在处啊。啊，所以你讲找心或者找心在哪里，我看都可以讲得通。所以我们不必呀、那么样太计较，太执着，晓得这个意思先。不管是真心是妄心，找不到他的处所，但是这个疑呀、还不是在这个地方，在七番破处的时候。这个疑问在哪里？疑问就是个连引啊，就是我们讲第六意识妄心。连引既然不是真心，而因缘自然，到现在佛都把它排定。这个样子就好像什么呢？这个妄啊没有一个依靠了，妄没有依靠，真佛说有个真有什么凭据呢？你说这个妄心是假的，我们天天有妄心啊。这个妄心从哪里来的？我们原来是因为妄心因缘所生的。这个妄心还有个来处啊，还有个所依呀、甚至因缘也没有了，自然也没有了。这个妄心等于说没有了吗？妄心没有了，真心啊，真心你说有，真心在哪里呢？我们见不到真心啊，反而变成什么呢？两头落空了。有这个疑问啊，两头落空啊。说实在话，我们这个学佛了是不用心的，你要用心的话必然像我那样，一听佛说心里都慌了，这下不得了了，两头落空了啊，妄没有依据，真又没有凭据，这个怎么办？大问题来了啊。真用功，一到这个时候，一定有这个信心。这什么原因？二是不晓得。佛所讲的，刚才给各位提过。佛所指示的，实际上讲就是叫利益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为其利益一切相。所以提一切法啊，心在哪里？无处不在呀、无有一法不是啊。为什么呢？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啊。那哪一法不是心呢？啊，我们这个举一个例子说，啊，印观一切书，我们图书馆书很多，你周边看看一切书，你观这个一切书，啊，什么造的呀？纸造的呀。这哪本书不是纸造的呢？啊，我们把纸比作心，把书比作一切法。啊，心在哪里？一切法就是心。你到哪里去找心？你立了法能找到心？啊，你虚空 也是心变现之物，没有一个例外呀、啊。像这样，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佛的意思啊，才能真正找到自己啊，才能真正找到自己。在此地，也许我们会发现问题，那就是世尊在开始啊，在十方前殿的这个开始的地方，已经将因缘自然和合这些意思，可以说都为我们破除了。前面都讲过，那么我难呢，也听得很清楚，也听得很明白，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又怀疑？这是我们要了解。那么前面呢，是就见心而论，所以阿难呢，他那个注意力只是在体会性体的因缘之间啊，好像听了之后，哎，有的懂了啊，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懂啊，他这个疑问呢在。那么现在呀，那么佛说在四科里面上所讲的呢，是讲的思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讲非因缘非自然，那么从体性上讲，我呢不怀疑，这是跟我们心性一样啊。从体性上，我们真是不怀疑啊。你讲这个六根的根性非自然非因缘，我们当然不会有问题啊。可是你要讲这个六根、六尘、六识也是非因缘非自然，这个我们也怀疑啊。我难怀疑，我们也怀疑。所以这个问题是从这个地方提出来的啊。在具体的说，听了前面四个非因缘非自然啊，这个在这个地方再起这个疑问，是对于万法的真实上起了怀疑。前面佛的解释啊，是在性体上讲啊，他这个疑是断掉了，是不疑了啊，非因缘非自然，这个非合合非不合合，这个问题是解决了啊。可是就一切万法的分析啊，万法的生灭上，如果也是讲非因缘非自然非合合非不合合，这个问题是真的是大的啊。那么我们如果说总相别相上来说呢，前面的疑是总相之疑，现在这个疑是别相之疑啊。这些问题如果要不把它搞清楚，我们这个疑根不能拔除，疑根要不能拔除，对于我们开悟，对于我们修行正果 都会造成严重的障碍啊。那么我们如果要想啊能够早一天开悟啊，在修正上啊一帆风顺，这些仪一定要断除。那么可是算仪生心，真的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！修行正果的给诸位说，真是容易事情。那要不容易，善财怎么能一生成？龙女怎么能八岁成佛啊？修正容易呀、啊，破仪障难啊！所以我跟长庚同学们说，这个法门呐、啊，是知难行易，哎，不是知易行难呐、啊，是知难行易呀、啊，啊。你看这个禅宗里面啊，往往用几十年的时间逼着叫你开悟啊，悟了以后去修正呢，哎，好像没多久他就成功了。啊，那么有很多人修得很苦，很长时间的修行连消息都没有，原因在哪里？没开悟，理不懂，换一口处处都是疑，都是障啊。所以古德才讲啊，那个修行呢叫盲修瞎练啊，他当然不能成功啊。所以从前实验丛林里面啊，每一天我跟大家提示过，八个钟点讲经，八个钟点修行，他功夫不间断啊，所以他能成就啊。而且立根的人，你们去看高僧传，看禅宗语录啊，三年到五年开悟正果的人多得很呐、啊！啊，三五年当然成就了。啊，二十年、三十年开悟的人也很多。啊，根性比较笨，他熏修的。时间长了，那么从前就是丛林里面三五年来开悟，能够开悟，要在我们现前环境来修行，他一生都不能开悟啊。就是像我们讲常说长期讲经，你每天都来听经都开不了悟，一生都不能开悟啊。为什么原因？一天二十四小时，你在此地听这个一个半钟的经啊，还有22.5小时在打妄想，这怎么行呢？这太不成比例了嘛！啊，所以人家从前里面24小时，他有16小时心在道上不打妄想啊，剩下的那个时间大概我看妄想又没什么了。为什么？筋疲力倦的，赶紧要去睡觉去了，他不打妄想了。啊，想打妄想，没有时间给他打妄想，这个厉害呀、啊！这个三年，绝不是我们现在30年跟他相比，30年也比不了自己的。啊，那么我们将来终极的目标，图书馆在这边是个临时性，啊，在这边是奠基础，培福啊，啊，修福。总希望将来能够我们有一个小道场， 表达啊，这个我非常的有信心啊，能够有一个小道场，有几个志同道合在一起啊，每一天八个钟念想经，八个钟念就是啊，这一生当中自己稳稳当当成就啊，凡是志同道合的人，大家在一起的个个都成就啊。圆公大师当年的连师130多人，个个往生，没有一个落空。他能做得到，我们后人呢也可以做得到啊，没有做不到啊，只要你懂得这个道理，晓得这个方法，决定啊，可以做得跟他一样的圆满啊。那么这是我给大家的是一个期望啊，一个信心啊，决定有成。这个经文呢，底下这就是跟你答复了。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，虽然说的长一点，因为这个疑的来源从什么地方也一定要搞清楚。下面再看释尊的这个开示解答，那就头头是道了啊，不至于迷惑，也能帮助我们断疑真心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